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这三个人啊，让人想起许多东西啊。文道这个不用说了啊，这位朋友是一位跟我有特殊关系的男人，我们呢六年没有见面了， 对， 恩公恩兄，李纯恩 啊，真有六年。 六年，我得给大家讲讲这个缘故。这个观众可能会记得，我经常在节目里啊，会讲一个广州话的一个香港话的一个典故，叫“古今上脑”。广州话怎么讲？ 对，真神哦。 他说的是呢， 这是他教你的， 就是源自于人的这个下腹部的一股能量，因为在下腹部不得发泄，广东人的理论认为他会反而。 往上升 到头顶， 对， 孤精上脑，甚至有些人把头发都孤白了一撮。 对， 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叫李纯恩，大家想想， 孤白了一撮， 这个八年之后他的头发长成了什么样子 啊？还是这样哈、啊？ 你看 白多了， 这可不是染的，而且他还留长了 啊！我那时候也留长了嘛， 那个时候是寸头， 没有长了，后来长了，你都不记得， 你都忘了。我跟你讲，成恩兄，今天啊，可以看看这个老观众见到他呀，会唏嘘不已啊，一下老了这么多，没有，年轻，新观众看到他，可能他不太熟悉， 对， 我想放，记得当年否，就是98年3月31号， 第 一期 《 锵锵三人行》，哎，咱们来看看。锵锵三人行，周一到周五，你们好，我是窦文涛，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啊、李春和张坚庭。 你好。 李春呢是这个专栏作家了，著名专栏作家了， 说著名都是不出名的。 李春今天有什么开场白？ 我呢？你知道我？ 对，你是更著名的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啊，张坚庭先生。 你好。 那么这个李春恩，我这个平常跟人打听你，他们都觉得你这个人很神秘啊。我想知道今天你一开始会给大家说什么话。 今天呢，就是因为那个克林顿又有新的绯闻。因为有一个1983年的前度美国小姐，就自己站出来爆内幕。就说他曾经跟克林顿在小石城有过一夜情，那时候克林顿还在做州长。 哎呀，春恩兄，再看到八年前的你 啊，真不怎么样啊， 很好啊， 你 现在帅多了。 啊、没这么说，我现在好看多了，尤其是你，我跟你说，你看八年前窦文涛那什么样子， 许啊，这广东话说许啊， 就是 楚啊， 头顶上横着一把大刀， 是吧？对， 还有个小包边呀、啊，穿这个小背心啊， 不是，这 小姐很怪， 每个年代的审美观不同。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挺得意的哈， 是吗？ 是不是？ 他刚才跟我说，他说你别看我穿着衣服像是四五十岁的，我脱了衣服像三十岁的。 哦，真的？ 他问我哪儿像三十岁的，我说哪儿都像。 你看当年的黄蜂，你感觉 又来了又来了。 这 当年我跟你说，就是李纯恩跟张坚林这两家伙， 没错， 把这个节目搞黄了。 我主要是 直到今天 带坏的 啊，对，就是你们带坏的，什么古今上脑，这你以前也不会， 没错， 全部是我们根据这个主持人的要求。 哦，是吗？ 他是主持人嘛，其实我们是嘉宾主持嘛。 行， 根据他的要求，这是我们给他，就是而且他那时候你刚到香港没多久， 对，看到他引起咱们很多过去的这个事情。 嗯， 我不禁呢、这个抚今追昔 啊， 我一直还留着一张漫画，跟你还有关系。 哦， 这就反映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这个老观众啊，他这个极其有想象力。一张特别有想象力的漫画 啊， 哎，文道你都没看见过，可能我给大家放一放啊。你想想这是什么时候的？2003年，1月20号，这个观众画的谁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说他有想象力啊？大家看，从左边看，梁文道呢叫源头先生，然后在梁文道的顶上呢是画着两个报告到达月球，还有一个 Apollo 这个阿波罗的那个航天飞机，这是把梁文道的脑袋当月球攀登。中间这位呢就是小人了，被命名为什么呢？显眼少爷。广州话说喊丧啊，就是闲，就说我们俩都看着广美嘛，说我看着广美的眼神，他旁边的著名有个人在测嘛，小天使在拿度量测，文涛眼中的含颜量是哇爆炸了，这时候我就很好色的看着广美， 你这衣服也是黄的 啊，对，你再看广美呢， 广美被命名为广脸妹，就是广美的脸呢非常广阔，大脸。嗯，然后你在那顶上在玩什么游戏呢？叫广脸侠，大峡谷了，广脸侠蹦极啊！有一人从广美的脑袋上蹦极蹦下来， 太坏了， 有意思吧？ 对。 什么呀？这观众，这观众的脑子有问题。 你看，这还有一些污渍，这是岁月的痕迹啊！ 零三年的， 嗯，零三年一月二十号， 看那个字儿都有60岁了，但是那个画就像3岁的，像6岁的。对， 哎，想起很多咱们当年的那个不堪回首的日子啊！ 不堪回首 啊！你很不堪回首吗？ 真是受则多辱啊，你知道吗？我 这样，咱们今天干脆回首一下，看看 我怎么受则多辱。这并不是光说咱们聊咱们这个三个的事儿。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说虽然哈、啊、在这个人类当中，就是说今天的我比起10年前的我更年轻的人好像只有我一个，对吗？你都说吗？ 不是，说比如我们， 对对对 对，我也是，你也是，对对对 啊，对吗？一般人都会觉得慢慢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好多人都说呀我比过去年轻，但是呢种种迹象表明我也就要被踢出去了， 为什么呢？ 哎，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倒没有，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有。 那比如我说，你说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不是说大家都认识黎明啊， 黎明明星了 啊，黎明啊，黎明有一次去在香港，前两年也那黎明那前两年的时候还不是还30多岁嘛，去那个 rave party， 瑞舞派对， 叫瑞舞派对是吧？ 对对对 ，rave party。这个到里面他还很自信的自己跑进去的时候 觉得大明星 啊，周围的小孩起哄啊，uncle 雷雷祖母爷啊，就是叔叔你来干嘛、啊、 你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哎、 对，而且我也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尖沙咀啊，香港尖沙咀啊，文化中心海边啊，有一种人就是老泥妹，听过吗？老泥妹是怎么回事呢？ 有家不归的， 有家不归，老在那睡，所以身上脏就长老泥，是这个意思。 听说很好抠， 很好抠。那么就10几岁，穿那个小热裤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有帮记者朋友要去拍这个，然后他们说，哎，文道，我们一块去见识见识。我说，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去，去这这，我们什么动作都还没做，也没开枪，就在那走，一帮的小辣妹坐在那个楼梯上头抽着烟，斜眼看着我们。然后呢，我们没说话，他们突然就喊一句：“阿叔，咁夜走嚟呢度做乜啊？扮晒嘢。”就说：“阿叔，这么晚还来这干嘛啊？啊，少在装模作样了。”然后我们落荒而逃。我那天才发现自己变成叔叔了。 不承认不行，就种种迹象表明，我现在啊已经绝迹江湖了。 啊？ 就是说呀，绝迹欢场了。你明白 欢场这个 什么叫绝技？ 你的定义是什么叫欢场？ 对你这话， 我原来很爱那个泡酒吧呀， 啊，酒吧 经常 欢场啊， 迪斯科啊，哎，我玩的也是挺飞的，我过去，我一直咱家潮流一族嘛， 哎，对对对， 你知道我以为到北京跟朋友们可以经常去哪里玩， 玩的更厉害， 反而是到了北京，我成了一个隐士，就是闭门读书啊，哪儿都不去了，绝技欢场。为什么？我跟你讲，就是他刚才说的黎明，就类似于这种感受 了之后，你有没有给起过哄？ 一开没有起哄，但一开头啊，你为什么不去？我跟你说，你是怎么发现的？你大家在一起，像我们这在一起开始聊，说现在这个酒吧呀不好玩了。为什么不好玩呢？说人不对。一开始是抱怨，你知道吧？说什么乌七八糟的人，莫名其妙的人在里边乱混 啊！这老人， 你知道到后来你我就慢慢明白，可能不见得是那个人不对了，可能是你不对了。 对， 都是一帮小孩。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你说跳舞，你知道吗？有一次香港，健身那个湾仔，那个什么 欢场， 欢场不是欢场，不是欢场，那个那叫什么？举行回归大典的地方叫什么来着？ 啊，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呢？大型演唱会 ，Lincoln Park。 啊， 林肯公园，Lincoln Park， 对， 我们觉得我们很潮流嘛，照样去嘛， 对， 去开演唱会，全是站着的， 对， 结果我们一去，我一个朋友说，妈呀，这里所有的人都跟我儿子一个年龄， 啊， 跟我儿子一个年纪，但是呢，我们还企图雀跃，我们还做雀跃状，你知道吗？大家都在跳嘛，我们跳， 对， 可是当你跳的时候，你发现呢，连今天的节奏你都不知道如何摆动自己的身体， 啊，跟不上， 好比说我们那个时候说蹦迪。啊，听音乐，比如说是叫什么 trance， 对 ，house 这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咔啦咔啦咔， 你知道吗？我知道 的音乐是另一种 路啊，我不知道，跟不上，真是踩不上点儿。我为什么老讲说这个瘦则多辱啊？他有很多，你看这句话，好像我记得是周作人讲。嗯，你看周作人的多辱，他说的是，你想到最后活80多岁，而且他一个汉奸那么个招牌， 对， 你知道到最后这红卫兵拿皮带抽啊，有个人在他临死前去看望他，本来给他送茶叶，一进门。更更搀着病体从炕上站起来， 他就 以为是来挨斗的，你看，当然他有很多含义，但是理解在我的眼里，我就觉得啊，慢慢的终有一天，所有的电视不是给你看的，所有的歌曲不是给你听的，也你所有的这个就是你上哪玩去吧，那都不是给你提供的。 39岁那么灰啊，什么？ 因为中国呀变化太快了，你知道吗？所以咱们20年里，你会觉得现在，我现在还喜欢更新知识啊，我就爱跟年轻人一块玩，可是呢也发个信息，汉，你们懂是什么意思吗？ 我懂， 懂吗？ 当然懂了，汉 懂啊， 杀人游戏你懂吗？ 汉你不懂啊？ 杀人游戏 什么意思？杀人游戏你玩过吗？ 这话题不谈了。 啊，这不 能让我告诉 你，你没事吧？ 啊，没事。汉文化， 汉文化就很容易， 就汉的，就 我知道吗？ 知道啊，谁不知道？ 哦， 酱紫跟小朋友玩 是吗？啊，酱紫知道吗？ 还有什么 啊？ 酱紫 啊，酱紫， 对啊， 什么叫酱紫？ 那个大酱的酱，紫色的紫，什么意思？这样子。 哦，这样子，这样子， 这网络语言嘛， 这网络语言嘛， 对， 杀人游戏知道吗？ 杀人游戏我知道， 你玩过吗？但你知道这个所谓老啊，就是我们上回也有一回我们不在的时候，对，我们也说过，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越来越高龄，我觉得有个最惨的问题，你刚刚说辱啊，我马上想过来就是反面讲尊重，就我发现现在这个尊重啊，在社会上面是个稀缺资源， 对， 就很稀有的一件事，尊重，特别是对老人的尊重。为什么这个尊重啊，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忘记，就是什么叫做对老人家要有尊重。比方说你坐车让位给老人，那当然是个尊重，这人人都晓得。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尊重是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街上啊，走在街上，假如你开始步入老年了，你在街上逛，你看满街的这些广告啊什么，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在跟你说话。 没错， 你是被排除出去的人。 在中国内地的广告是特别多对老人说话的广告，在香港没有，医药 啊， 这是医药， 很多我小时候见的老明星现在全见着了。 对，但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原来老人要买的，我兜里的钱就是拿来买药的。 我看 这所有的衣服什么都是跟你没关系。 我看那好多药啊，那都是让老人心脏病脑血栓复发，都是让老人壮阳，那么大岁数还能那么玩吗？ 所以他也有心脏病药。 咱们继续一下广告，这老朋友见面一聊就聊15分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创维可露大液晶，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让心灵去旅行。利群，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今天你做任何行业，那你如果怕的话，你只有一个方法，兢兢业业去做，专专业业 这些我们融资企业的发展方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本周人物：全球前三大电脑主板制造商微星科技创始人之一罗奇龙，和20多年一直从事农资化肥行业的四川开源集团董事长赵思俭。才智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知道好多人现在正处在这个坎儿上，比如说那天我在节目里讲一个什么文革时候的回忆，听我一朋友说的，哎，然后呢，你看他后来给我抗议，他说那个什么， 你朋友给你抗议 啊？对，他说你说我们私下聊天的事儿，这没关系，但是你为什么说我认识一位老人？我现在正整天琢磨这事儿呢，这个来什么怕什么 啊？ 但是你可以看看。 人的这个变迁，刚才咱们都看到，我给你看一组他们找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你看看，这是，你看，这是某个年代终身纪念呢，这是他们的老年。你再对比一看，你看人就是这样老去的，是吧？你再看下边，年轻的时候这个形象，你看还有点像。 对。 现在呢，哎呀，变成大妈了，对吧？ 这个如果也穿军装的话。 像女将军是吧、 啊、对， 你看这两个就是他们都找的，就是几十年后人的长相的这个变化、你都能看出那个小模样是吧、这个悲凉，当年的五位战友今天活着的只有一位， 也只有74年啊， 74年，你说 啊，那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也不用去特别的感慨，反正我们人人都有这一天，但是 我觉得啊很有问题、不为自己感慨也为大家感慨 啊， 你知道这个你知道现在就文道最感兴趣这个话题，中国老龄社会 啊， 我昨天看了一下数字啊，现在65岁以上的1亿多人， 是 1.4，从2004年就1.43亿人了， 对， 它占这么大的一个人口，所以你就刚才想到，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受则多辱的问题。其实 老是受刺激了、 要不你变换心态，否则的话，这个现在中国发展的速度啊这么快，20年相当于别的国家200年。 是， 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能转换心态的话，一切的场所都驱逐你， 对， 一切的服务都不属于你。你有没有想到这1亿多人，他也是人呐、有各种各样的性情的这种。需要啊， 对啊， 对， 而且你知道像 在那边跳舞不是跳挺开心的吗？ 那是一种啊， 啊 你比如说像咱们说像外国常常说父子关系，像哥们儿一样，像朋友一样。我跟你说，你像你看过这个王朔的那个小说什么《我是你爸爸》那个，你就知道这种尴尬，就因为变化太快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父亲呢还上赶着。装着跟儿子哥们儿，哎，怎么样？今天上哪玩？儿子觉得你奇怪啊！ 啊， 儿子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完全我们没有办法 交流 了。 啊， 但是我觉得我对老是有一种很怪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给人说老， 没错，你就没年轻过。 对，你 们 记不记得？ 对， 你们也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一块做节目的时候，我样子跟现在就差不多的， 对， 是没变过的。那时候20多岁， 对， 我10几岁就长成这样。 对， 当年大家已经叫我叔叔，就觉得你很老了。 我就是少年老成， 对，你 越长越年轻。 哎，对，但你是因为你真了，比以前我觉得 是吗？ 对，他比 以前 真 伪吗？ 对，以前有点虚伪， 所以咱这是修真呢。 对，他现在真了。那么，但是我当年到现在样子都差不多。那么。但是呢，同时呢，在我老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我仍然对事情很有好奇心， 这很重要， 所以这就变得很怪异，就是我样子是老的，但是呢，心里面是对什么事情都很渴望，有无穷的欲望，就是对所有新的事情都想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你就逐渐觉得老啊，它不是个身体的问题，也不是个心理的问题，怎么讲呢？它是一个一种感觉。你觉得对事情会不会沧桑？你会不会觉得什么事情都空白？ 嗯， 你比如说遇到感情，你会觉得啊，这事儿我遇得多了，我见过多了啊，看到人家离婚啊，对，那结婚总得是离的， 曾经沧海。 对，你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种老啊，那种老啊才可怕，就是你觉得了无生趣。或者是你觉得你对所有事情都像一个旁观 者，但是我觉得正好相反，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年轻人更好的地方，更值得自己开心的地方，就是说，第一，我可能我的好奇心比他们还重，我要是我去打一场网球，我的体力比他们还好，啊，而且是他们玩的东西我都能玩上，还有就是他们不明白的事情我都明白。 哎， 我觉得这个是我反而是开心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沧桑的事情我都见过。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开始有人死了，对不对？我们的朋友里边，但是我明白很多事情，我看透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还能继续跟年轻人一起玩，那就是最开心的事。 可能就是说，作为强者，他需要不断的更新知识 啊。 但是呢，也有些时候啊，是注意力会转移。你上点岁数啊，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对你来说更重要。你比方说。这个学歌是吧，我就发现呢，现在我去卡拉 OK 啊，已经完蛋了，没有我会唱的歌，人家非让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人家一看旁边看这人只有在一边喝闷酒，而你就你知道有一种人就像我们这岁数的人，我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可悲，的确是他就说整天一帮小姑娘跟着我玩，哎呀我就觉得啊他就不明白这小姑娘是耍逗你玩呢，因为什么呢，有求于你， 对对 对， 你可能是老板，可能是经理，有求于你陪着你唱什么明明白白的我的心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跟着你那套江湖规矩， 小姑娘跟着唱、那个、 哎说小妹妹哎呀敬敬李老师一杯酒，人家干了李老师请多多帮助，人家孩子们自己玩的时候不这么玩，人家是有求于你，你知道吗，这些有时候，所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周末大放送，六年前的八月，俄罗斯海军的王牌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巴罗市海的一次军事演习中突然沉没，关于它沉没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结论，这个秘密会永远伴随库尔斯克号隐藏在茫茫深海之中吗？深海疑云，库尔斯克号危机六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日月星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 多想靠近你，告诉你我心里多么的爱你。 太太乐基金，中国名牌。 九天长，龙凤呈祥，信息让生活绚丽缤纷，信息让生意蒸蒸日上，信息让国家富强兴旺，信息让梦想不再遥远。中国电信，中国信息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综合信息服务，世界触手可及。深林古庙中，狂徒一怒，十步杀人，心肝烹作盘中菜，刀光血影后，人神共愤，天网终不救，且看谁擒丧心贼。汉阴杀人血溅地，文涛拍案惊奇闻，郑州日产瑞奇特约之文涛拍案，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现在倒是越活越快乐了，哎，不知岁月将至，有点这个感觉。 不是岁月将至啊， 不是，我都乱说， 老是将至。 我不爱说老这个字儿 啊。对, 对, 对， 我为什么？我胸怀天下呀。我个人的问题，我倒是越活越年轻，我不操心。但是我想的，比如说像父母，就中国这一亿多老人，你知道很多人是什么情况？跟你们都没法比。他一辈子的生活是以孩子为中心，以至于现在孩子长大了，孩子仍然是他们躺在床上睡觉前唯一的话题，没有什么爱好，你这个人成了惯性啊，他很难再改变什么 啊。那如果39岁都很老了，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的上一代 25岁结婚，39岁14年以后你还是这话题的话，你就 完了嘛， 就但没去就完了。 那你刚刚说那个状态，你说你很怕讲老这个字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只有老人或者快要老的人才会这么怕这个字？你想想看，你一个年轻人，一个十几岁小伙子跟他说老的话题，他跟你谈得很开心。一个年轻人不在意自己年纪的，你知道吗？ 啊，而且要装老。 对，这个 年轻人就装老。 我觉得这个最有趣，就是年轻人啊，他也不喜欢谈年轻的话题，他也不去考虑自己是不是年轻。一个人开始考虑自己年纪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老了。年纪这个东西对年轻人来讲是不存在的。 我现在是个关口，你知道吗？我现在一个心理关口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有人跟我说，就是那个我太太的表弟就跟我说，介绍的时候说，哎，他都过50了，这样，哎，我说没有啊， 你 说我都过，我说没有啊，他 他说哎，你不是一九五六年到现在过五十了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有两个月啊。因为怎么呢，在今天我说我出去给车撞了，那个新闻报道就是说有个中年男人给车撞了， 对， 到两个月之后到五十岁的时候 老翁 就有一个半白老翁给车撞了， 你可不是半白了吗？你头发都半白了， 半白呀， 半白老翁给车撞了， 对 对对，那两个月差别可大， 就是这两个月， 对， 就有一个中年男人到一个半白老翁， 到最后来就是老头给撞了， 对对对对对。